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，一路看见风一走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是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嘿呦嘿嘿， 是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儿呀，哎 呀 儿呀， 哎呀一儿呀，哎哎哎哎一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， 这些英雄铁不家；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， 张老汉今年；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， 岳飞问；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，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。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。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； 时空变换，经典永驻；岁月风云，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百年笑声》，我是主持人王一。之前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和大家说过老舍先生的相声情缘。老舍呢，不光爱听相声，会写相声，还亲自登台表演说过相声。今天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就来说说老舍说相声的故事。抗战大后方的重庆，有一次举办募款劳军大会，老舍与梁实秋连续两天在会上合演了相声。他们说的段子里呢，有用折扇打脑袋的动作。这一听说要被打脑袋，梁实秋就特别的发怵。老舍呀，就宽慰他说，哎呀，哪能真打呀，不过是比划比划，做做样子。梁实秋这才放心。演出时，两位文学大师绷着脸往台上一站，观众就哄堂大笑。清脆流畅的地道北京话，生动传神的表演，更是让观众赞不绝口。